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上有轻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 今天夜间晴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天距离北京22年冬奥会开幕倒计时还有130天，中国石化复兴号冬奥高铁品牌专列首发；东城区利用北斗卫星定位、蓝牙、嗅探等技术，对于共享单车进行精细化管理；移动源污染成为大中城市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加强治理；我国正式印发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好，下面是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今天距离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开幕倒计时还有130天，中国石化在北京北站举行了以洁净能源为奥运加油为主题的冬奥高铁品牌专列首发仪式。上午的8点18分，中国石化复兴号冬奥高铁品牌专列高2481次列车从北京北站首次出发。这是一趟从北京北站驶出，途经清河和张家口等8个站点，最终到达内蒙古包头的品牌专列。专列在座椅、小桌板、行李架等车厢的部位融入了丰富的奥运冰雪和中国石化的品牌元素，全方位立体化地传播了冬奥文化和品牌形象，提升了公众冬奥的关注度和参与度。这一专列将于2022年的3月结束冬奥文化和中国石化品牌形象的展示。近年来，共享单车的无序停放、占道拥堵等现象日益突出。针对于这一类问题，今年以来，东城区和共享单车企业进行了技术联调，对于北京北斗卫星的定位和蓝牙嗅探等技术推广、入蓝结算等精细的管理方式，共享单车停放的秩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今天新闻广播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他。辉月你好。 主持人你好。 来跟大家说一说，东城区都通过了哪些技术手段来改善了共享单车的停放秩序呢？ 好的。那今天上午呢，我是来到了崇文门商圈附近呢，是进行了探访。那这里呢，商场和写字楼比较多，那么交通换乘和接驳需求量也比较大。监测数据显示呢，崇文门商圈这个共享单车的日均骑行量啊，大约是在8000多次。那尤其是在购物上班人群的这个潮汐特点也比较明显。那在五号线崇文门站的一个西南口呢，是最为突出的。那用户在用完单车之后呢，经常会把车停放在盲道、人行横道上，给过往行人和其他车辆是出行带来不便。那针对这种情况呢，东城区是利用蓝牙倒钉、嗅探技术等技术手段，对共享单车停放进行了精准管理。那么这个蓝牙嗅探设备呢，可以有效采集每个品牌的单车数量、停放时间等信息，还能对停放区饱和状态进行监测，判断出这个单车投放量是否超量、调运是否超时，那及时向各单车企业提出运维调度指令。那么用户停放的时候也要进入电子围栏才能进行实时的结算。那在这个基础上呢，东城区还每天调动停车接管员、属地街道的秩序保障人员，在崇文门地区共享单车的容易淤积点呢，进行不间断的动态巡查调度。那从今年初蓝牙嗅探等技术手段启用之后呢，12345的这个市民热线反映，崇文门商圈共享单车的停放诉求这个投诉量是下降了30%。那目前呢，东城区已累计安装蓝牙嗅探设备是1800多个，石化这个入蓝结算的区域是117处。那这些地区的共享单车停放秩序是得到了明显改善。那下一步呢，东城区还将在北京站、磁器口等35处地铁站口对共享单车进行治理。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霍月的介绍，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了中国移动源环境管理年报2021。年报当中显示，移动源污染已经成为我国大中城市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是造成 PM2.5 光化学烟雾污染的重要原因。 机动车污染防治的紧迫性日益凸显。根据年报，2020年我国机动车四项污染物排放总量为1593万吨，非道路移动员也贡献了相关污染物550万吨左右。十四五时期，全国将会深入地推进柴油货车的污染治理攻坚战，统筹油、路、车、企，提升移动员的环境管理水平，有效地降低移动员污染物的排放。我国近日正式印发了《十四五塑料污染的治理行动方案》。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塑料本身不是污染物，塑料污染的本质是塑料垃圾泄漏到土壤、水体等自然环境当中，而且难以降解带来的视觉污染和土壤破坏以及微塑料等危害。为此，《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当中提出，持续推进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减量，制定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报告管理办法，建立健全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回收情况的报告制度，督促指导商品零售、电子商务、餐饮和住宿等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电子商务、外卖等平台企业和快递企业制定一次性塑料制品的减量平台规则。一周财经热点，我们来关注国家再次提示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证监会零容忍打击恶意操纵市场行为，2021中国企业500强榜单出炉等内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5号，在2021中关村论坛多层次资本市场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分论坛上，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港交所集体发声，全力支持北交所建设。据了解，自从宣布设立北交所以来，精选层股票价格平均增长了34%。24号，国家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将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明确为非法金融活动，而且境外虚拟币交易所向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被划为非法金融活动，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受此影响，加密货币集体跳水，比特币24小时跌幅3%，以太坊24小时跌幅近7%。证监会24号通报了相关人员恶意操纵南岭明报、金创集团、浩智机电等股票价格案，其中曾举报他人市场操纵、自诩为打击为市值管理的投资人叶飞涉事其中。叶飞日前已被公安机关抓捕归案。证监会将进一步构建全方位监控、高效率查办、多部门协作、立体式追责的综合执法体系，依法从严打击以市值管理为名行操纵市场之实的违法违规行为。25号，2021中国企业500强榜单出炉，千亿俱乐部企业增加到了222家，前十名的分别为国家电网、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5号，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揭晓，500强中13家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000亿元，华为、京东、恒利荣登前三名。到24号，沪深两市成交额已经连续45个交易日超过10000亿元，创 A 股历史记录。在6年前的2015年5月8号到7月8号，两市曾连续43个交易日成交额超过10000亿元。好了，以上就是一周财经热点关注。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1921年的9月27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浙江萧山崖前村农民大会召开，中国第一个新型农民组织宣告成立。1922年7月，彭湃在广东海丰成立了第一个秘密农会。1935年9月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通渭榜罗镇召开了常委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把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1955年9月27日，根据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及授予有功人员勋章典礼在北京隆重召开。2008年9月27号，神舟7号载人飞船实施宇航员空间出舱活动，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出舱技术的国家。2018年9月27号，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的通知。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工你好。 哎，你好，乐涛。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